我会点名请他讲一下哈。那个就是说，咱们一般见证的就尽量不超过5分钟这样的哈。然后呢，那个还有其他人有什么见证的话，我觉得建栋还有一个见证，他讲过，他要讲还没来得及讲哈。所以我觉得今天要有以后的时候，大家提醒一下哈，每次都有一个问问大家有没有见证哈。好，那我们就先把见证的这个好不好？那我们听过的，我看这里头就我和陈贝听过了哈，别人没听过啊。他呢？哦 ，KC 听过。好，那个请那个谁那个叶佳佳姐妹讲讲。 我首先感谢那个小组哈，我出发前就给我祷告，我记得那讲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夏天来了，大家就那些圣徒都要到那个台湾啊，云南啊什么都要去了。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圣灵在前面铺路，天使众天使天将。保护他们，然后众圣徒，那个你也在哈，对，你也在哈，你们俩都在。然后那个众圣徒的祷告支撑在背后，这句话真的很灵验，就说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个我还没出发之前就在微信上说，我说谁要去跟我一块去做上海的那个国际礼拜堂，结果那个就说。没出发前，那个就有一个从来不联系的同学就跟我说了，哎呀，上海礼拜堂什么礼拜几、礼拜三什么晚上是青年的，那特别火，特别火。那个David Mo叔父是台湾人，什么特别那个呼召特别大，每次呼召都有十几个人，呼召都一起上台去应召，然后那个一年有几百个人那个受洗，我想这么多哈，然后这个信息就有了，然后他也不放心，他根本没跟我说，因为从来不联系，他也不跟我讲他去哪。他不跟我说他去哪，实际上他是去地下教会，因为这个上海礼拜堂是那个三自教会。他就把三自教会的那个好的信息几点，然后是星期天嘛，下午是凭什么护照的那种，他都跟我说。然后我但是正好有两个是北京同学，那个他就北京来了，他说行。然后他就特地北京带着家属往南，在上海给我聚会。然后我是礼拜六，感谢主，礼拜六我上了飞机，礼拜五上的飞机，我们孩子是15号放假，6月15号放假是星期五，星期六当地星期六晚上，几点到了以后，我又呼召，我说我刚下飞机，我的飞机刚落地，谁明天到跟我去上海国际礼拜堂。我那个，然后哎，这又来了，他带了家属，这北京人真来了，我还以为他开玩笑，可能也就是来见见面而已。哎，他就真的带家属来了，来了以后第二天我是那个导师他们1点就醒了，我说要不要咱们就赶第一场，最早那一场7点那一场，他还没醒，我是导师，他1点爱到7点，都好不容易爱到那个，我说就7点那一场，他说好。还真来了。然后我是去带的，我们5个人，我爸我妈连我5个人呢，我儿子我女儿5个人，哎，他们还真来了，我跟他们在那个在那里面见。然后那个他虽然是三自教会，但是他啥不都缺，他那个就跟我们那个什么样，他就去了以后呢，他就然后一起拉着吃饭嘛，吃饭他说北京也有什么朝阳区什么，对吧？那个大教会他们都有。然后那个，就说，然后那个怎么搞？星期三晚上我就记住了，星期三晚上那个是青年崇拜，我就带着我家，我们有5个人去了。然后那个就是确实就跟那个牧师确实很有恩惠。那跟润峰差不多，那嗨的真的很有恩赐，嗨的行。那个楼上楼下那个我也发了那个在群里那个他那个，然后到一开始他就开始呼召，他说谁是第一次来的，然后呢就站起来，十几个站起来，好的，他就谢谢，欢迎。到走离结束的时候又呼召说谁第一次来的啊，他就不要坐下，他站起来。然后呢，就谁愿意接受的时候，他又呼召，又十几个，他就在那都带着包上去。确实是，每次去我是总共2礼拜去两次，是那个星期三晚上的那个，确实是每次都十几个人，而且是20几岁的。 都是二十几岁的去，就是去胡桃上去啊，那个呼啦啦的，然后尽管里面人都没有位置，都排到那个厕所里，楼上楼下排到厕所里，但是人挤人，但是我又有个体会，就是说人尽管我们有这个条件对吧，有这个条件坐那挺空旷的，但是他们挤在那哈，他们是手拉手敬拜的，也就是说你尽管那个形式上是吧，手拉手，他就防止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会那个什么，就是说落下或者是摔那个倒下，就他是手拉手的那个敬拜，那个因为圣灵感动嘛，然后我爸和我妈说他们在说什么，一点听不懂，但他就感觉那个气场特别大，气的也就是圣灵同在，神的同在特别大，你管他听得懂听不懂对吧，管他听得懂听不懂，他就是那个气场特别大，然后那个然后又祷告，就是关于这条线，别的线我就没时间说嘛，就是说其他同学我也是那个带着就是在教会边上请他们吃饭对吧，然后就我说那个我吃完了我有事儿，就说要去走过去，要去上海国际礼拜堂去赞美什么，他们就有一个是我同学现在是做教授了，他就说他也是基督徒，他马上又跟我爸妈分享他怎么信主的，也就是说又加上一个一支对吧，除了圣灵就不能光听我的对吧，他又说他怎么信，正好那个，然后又把另外一个同学就我们寝室的也是拉过去说怎么信主，什么什么神迹啊，什么神迹，然后那个我们就吃完就走过去，又去那个到那个，所以说这个上海国际礼拜堂也是很有用。 好提醒， 然后我就说要那个快走了，六月30号了要走了，我说要我就把寿喜袍，因为我走之前那个陈贝拿了两个寿喜袍，所以你给得带上，你要带寿喜袍，他说那个非常正式啊，对，我听懂了我就带去，我就那天我就拿出来了，我说我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们得受洗。受洗袍带来了，他不能白带啊，对吧？从那个这么远，我妈说不行，不受洗，我不受洗。他说信心就行了，干嘛要受洗对吧？而且我们没这个条件，我也听不懂。年纪大了什么怎么怎么，我爸更是那个什么不可能，他说一步一步来，总有过程，一步一步来。这时候我女儿就说话了，她说外公，你们要不受洗，神不会让我们走的，因为我们那个都上不了飞机。真的上不了飞机，上不去，没位置。然后那个后来第二天，就是我就问了瑞丰 Tax， 我说他们有个问题，为什么我可以受洗，为什么不是牧师受洗对吧，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奇怪，就是这祷告的什么作用哈，我妈就改主意，第二天既然你这么要那个什么，她改主意了，既然你这么要那个要那个什么，那就受洗吧，但是你爸他那个他就愿意了，他就改主意了，然后我爸这个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不行，你等什么，我跟我爸说你要等，你是不是要等邪灵把你裸去，你是等什么，你绝对不能等，真的是，我跟他说该说的时候说，你这时候还等什么，不能等，你是等邪灵给你裸去对吧，给邪灵机会看看走着瞧是吧，然后我女儿不又说就刚说的那句，你要不那个我们都走不掉，然后他说好吧，别奇怪，好了，他们就穿上衣服了，就是穿父圣子圣圣父圣子圣灵，跟他们啥叠的绿绿啥啥完了，然后觉知祷告弄完以后，哎呀都高兴坏了，我说今天我太激动了，我说我们要庆祝，庆祝什么，这时候我妈说了一句话，那个神按照我妈开我妈口说一句，你去把你儿子也去受洗，叫他来，我就说行吧，不可能的事，因为他都叫了无数次，以前也叫好多那个他都不肯， 然后他，我就跟他说，你看外公外婆受洗了，你要不要也受洗？结果他一咕噜就穿就起来了，从床上起来，然后他也穿上受洗袍，然后他就愿意，然后也是这一套。我就感觉毛骨悚然，真的汗毛都出来了，我都觉得太惊讶，这简直是神奇。然后我就赶紧发那微信上，我说太激动了，激动万分，激动的那个什么，因为我体会这故事太长了，这个太不容易了，这个如果没有圣灵不可能是，所以是三个人，这次三个人受洗，然后带了几个亲戚和同学去了教会。 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神。你看回国就是一次宣教，这真的这个旅行你发完有点像宣教士出去，真的。我们每个人出去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为主去的时候，然后呢圣灵就与你同在，就给我们机会，真的。而他回来，我是觉得他是两回来十张还没倒过来回来，我就觉得就像宣教士出去了，回来了以后被圣灵充满了一样，非常的啊。 家人传福音是首要的， 先从耶路撒冷开始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先从我们身边开始，你一定要从身边开始。感谢主。好好监动。有 我时间都忘了那些感动的一些 不懂现在 因为一共有了我主动说一下。 对 因为那个当时是跟辉岩有段时间分享，当时因为公司有一些事情就是觉得，而且一看都是基督徒，应该这个公司应该挺好混的啊。结果就是说似乎是我每个人都有一些问题，就觉得似乎我就包括那天在东辉也说了一句，可能你们可能不是我话后的意思，我说虽然有几个属灵的人似乎都感觉很属灵，但是可能撞一公司你可能几个人撞不起来。实际就是说在属灵的，因为可能每个人都在对这个神的理解，包括对一些教会的一些咱们的圣经的理解可能也不大一样，所以当时我们就个性祈祷，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很努力，实际上往不同方向努力，就是说对，就觉得你总是也有教的成分也有在里面，也有其他的成分在里面。以前因为都是也在公司做过同事，后来一分开了不久，但是当时以前的同事呢是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这个很这么 close 的关系，现在就四个人暂时，所以这些一些矛盾啊，再加上我们一些压力，因为是 CRO 的公司就压力蛮大的而且我们那个 CEO 现在不在这边，一直在国内，所以就让我们这几个人就在这边，反正压力蛮大的，压力大就暴露很多矛盾在这个方向上。因为辉岩自己装公司，我就跟他探讨一些，因为我怎么把这个圣经里的查的有经啊，怎么应用在我的工作中，我都觉得好像蛮委屈的，使力使了很多力吧，好像似乎并不是说想自己得到那么多的，就像就跟刘军以前大公司的一些一样事，有一些这样的事，因为当时没到自己身上，以前因为在公司干的都是正规的入啊什么之类，这个呢好像都是你这个入啊得还得自己互相 set up 再互相适应，所以好像彼此之间矛盾很大，就是也就跟辉岩在一块分享祷告，然后反正就拖过来，因为我都想最多三个月不行我就辞职离职不做了，结果现在已经做了两期了，现在已经做了6个月将近，所以真的感谢主，就是因为我的脾气，我还是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特温和那种，有时候有什么事我必须得说出来，不能够跟别人那种很谦卑的去顺服，好像立在这方面我觉得还得，这还是我的功课之一吧。对，当其中其实有几次坚持的都坚持不了，就觉得心脏都受不了，真是那样，因为一些具体 details 我没法跟你们说，现在我也不方便说，就是说觉得好像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做了很多的事情，觉得自己很出力，实际上好像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四个人，我们自己开始要互相分享，咱们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家人，咱们要互相爱自己，不爱对方，所以有时候感到一出事情是爱不起来，有时候就是反正现在慢慢的会大家伙互相的会那个就互相也互相包容互相忍让再互相的那个什么 对，有段时间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都讨论点圣经，我有段时间都拒绝谈圣经了。我觉得那个就好像似乎觉得哇，每个人在圣经里在讲台上都讲的头头是道，怎么一到大家伙在一个共事的时候，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啊，就觉得好像不理解，是因为我现在理解还是理解有些骄傲，有些这些成分在里面，实际上就是总只看到自己那个优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就是说得看到别人的眼中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这个。同样，现在是实际上感觉走过来就觉得呀，那些事儿都是太不值得一提的事，但是在当时那个时间确实是就好像似乎过去。我得感谢那回言这段时间跟我分享，这样我借着我们的擦经呢，我觉得也是慢慢的，以前就觉得还用到这个自己的工作中啊、家庭中，还有周围的同事中，还有自己的这个 community 一些，然后到教会，然后到再给其他人传福音。我觉得就是这个做盐做光，也得要从身边开始做起，尤其在熟悉的人之间，因为这个熟悉的人，这些同事都是你的老朋友，你稍微一扎刺儿，他就知道如何了，所以真的挺难的。就是说，又得符合圣经的要求，又要符合公司的标准，这个公司的要求。其实公司的要求咱们觉得好像是低的，实际上有时候圣经标准实际上感觉很高，是吧？实际上真是要是操作起来，有时候感觉似乎公司的工更难那个什么 follow 一些。 嗯， 啊，对，是，我就说这些吧，有多大的事情太多了。对， 感谢主，你不是还想告诉大家一下你的腿吗？你 哦，对，那个事情，对， 嗯， 啊，这个事情我一直想跟大家一会儿分享的，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我的情况。我这个腿呢是大概在2013年吧，2013年就是因为我这个强制性脊柱炎的原因吧，我在当时上班的时候，当时在 Barnum 有个临时的工作，当时我们原先在公司的时候被关掉一个大赛的，就整个都得了我们500多人，然后这个时候后来也找了一个 part time 临时工作，就是我当时这个强制脊柱炎可能让这个脊椎啊有的地方可能就 fuse 住了，以后就是走路不那么方便。其实那个小坡不太大，坡那样那个地方没有太大的坡。我有一次去后面给扫了办件事，忘什么事儿，就往下一走是就摔那儿。摔了以后，当时没有感觉，我没觉得就是说，当时晕了一下，我当时也没是 stroke 什么之类的。我就别人他们想扶我，说你们别扶。大概躺在地上有一两分钟，哎，我感觉很清醒，然后也没靠内外，没什么事，我就起来了。起来了，别的人就把我拽起来，拽起来当时感觉没什么事，然后就觉着。第二张还接着上班，当时但是到了第三四天的时候就觉得疼的就受不了，必须得吃止疼药。当时时间就是可能或者韧带啊，或者肌肉什么实际上是摔那什么，做 MR 当时也没马上能做，到了下周一做好像似乎都没什么事儿，我就接着上班。但是在这上班过程中就好像就越来越疼。那时候就是吃饭什么的我就不能坐地，我真的跪在地上，在这跪着可能跪了一两个月，我也是耽搁的，实际上我应该去看医生。耽搁了，往那跪的时候就把膝盖又给跪坏了。 嗯。 然后跪坏了以后，然后膝盖又就这么恶性循环，然后再去看医生，可能就有的地方就好像似乎就有点晚了，然后就这么拉拉扯扯，就一直看一些 specialist， 大概拉拉扯有几年的时间嘛，就始终看不好，就治不好，然后其他的原因也打过封闭，后来，打激素，只能是好是坏的，哎，专科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来。就是说有一个脊椎管就是压迫的时候吧，走一点路就疼，在这中间就是反复越来越恶化，就后来就是走几百尺就不行，在这中间也是大一会儿给你祷告，小青也祷告，然后这方面也给我祷告，然后向前都很尽心。我实际上就是我一看这个腿，我的心情都是好不了的，我的心目中就是说可能我的一个火是熄灭了，实际上本看每天都来这儿，我就招着大家伙这个火能饶点，我能给我点余温，让我还能够继续活下去。真的，当时其实确实挺那个悲观失望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就觉得我就靠我能力打天下，好像就是这一生中，就是前半生中也不能说一生吧，就前三四十年，就好像就一直靠自己趟出来，好像自己每趟一步，虽然身体很。好像是我更 worse 变得 worse 一点，但我家好像是能 hold 得住，能够凑合，能过得去。但是到现在这个身体就不行了，然后身体不行，零的再一低，我好像是没有任何后果了。尽管小英说你有希望，有后果，他做了一个什么一梦，就是他反复跟我说那个，我说这个东西你是拖不住我的，因为我的疼痛在这儿，我的这个软弱在这儿， 因为这样就慢慢早上有这个我有抑郁症的情况，实际上我跟他们说，我又对任何好多事情，我实际上以前也爱唱歌，也其实挺喜欢，像个文艺青年似的，就不爱说，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对，后来就变得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你别人说我就听，基本就是一般性，其实这有抑郁症的一种反应。但是也感谢大家，因为当时也在我们家查经，我知道任峰是帮我在我们家找了一搞了一个弟兄组查了一段经，那段时间也蛮好的，就是说能够拖着我，要不否则的话我就会更厉害，因为你也不上班嘛，也不能上班，然后也不愿意去交流了，我把所有的消息是因为这段时间你看要不人感有了灵灵起来以后，我的初中同学也跟我联系上了，那段时间我是把所有的人其实都卡了掉，我就跟甚至跟家人都记了，我也是这点实际是我做的不对，我就是到了今年我才跟家人说我受伤了，我一直跟他们保密，我也知道双方的，因为老人年纪大一点，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其实他们说你也没必要说，实际上我们从你的反应身上也已经知道你肯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我就想不给他们增加太多的压力，因为这中间也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是一些其他的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是让我在这个信主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因为在一零年我的父亲去世，那时候实际上我就是对信主已经有一些什么，虽然没受洗，后来我的姐姐因为看了起那个是，就是其实都是因为疾病的原因，就是把我拉得很低，我好像觉得有神似乎爱人，但是不爱我，不爱我的家人，实际上我有苦有报应在这里，我跟婚姻实际上分享是这样，但是当你走过来，你会觉得神是一直是拉着你，包括你的周围的朋友，还有咱们这个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都搀拉你，都给你祷告啊，帮助啊，还有一些乐善老师的教导，实际上我们在小组里都有一些，是不是说在哪一边都有不同偏位都有帮助的，但似乎就是因为自己总是时高时低时高低时高时低时低时低的这样，实际就是因为这个压制，结果这个腿我说的太远了，这个腿呢就前段时间我们家里钻空调，可能那天因为有些事情很多，我就好像我这个腿永远就是不能跟你们正常人似的，就是一步一步这样上来，我总是上一步用一个主腿支持着，因为这个腿的力量总是不够，我说一下楼呢我得倒着下楼，所以我们一楼没卧室，所以这个反正对我挺难受的，不过我爱你挺好的，没事儿，什么事儿这要是我说你我缺件衣服，他得等等的跑到楼上给我拿，我有时候忘了吧，所以我一般的就是准备什么东西都是，我们家垃圾桶特别多，我们任何地方都有垃圾桶，指甲刀哪个地方也有，什么笔也是哪个地方，我都神人在任何做，所以特别周到就这个。我在任何地方都能拿到我的，否则我脾气很急，一拿不到他就知道我一会儿是压张上的，又得让他上去跑。甚至他挺照顾我这些年，就是在生活上，就是说我们俩走这个信主的道路，就是说，包括我们小孩也是，就是说因为看我这样，他对也是对他改变挺大的。他一般的朋友都是信主的，接触，虽然他现在就是还没有，还有一些这个距离，但是他就是接触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的，我一看他的周围都是信主的朋友，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是我们的产业，就是说我们要是真是像那个就跟新军弟兄那个小儿子似的，后续有人了是吧？因为他能继承这个，最起码他是能够传扬主的时候，在传扬主的福音上或一些见证，他会比较 close 一些，更依的一些。我这腿我可能又分了，又分太远了，说话现在是颠三倒四。 没有，很完全，很完全，很系统。 对， 都需要。 因为可能一激动了，就是有点因为信息太多，这个因为跟那个家里姐妹说，我可能说三天三夜肯定说不完这些事。因为这些里边有些压制什么一些东西，我一般说我不愿意分享这些，觉得很漏的东西，愿意说一些高大上的东西。实际我愿意说一些漏的，因为这些话，因为向前那天在那儿说了一些事情，当然可能不一样。我想怎么向前也有。漏的时候，我一光我就漏了。对，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让我并不是夸我们这个人，我是觉得从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是真的，我就觉得你好像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没工作，我没身体，我都觉得很总是高兴不起来。我看向前镜怎么每天都高兴呢？实际上后来你那天一说，你也有软弱的时候，你也有 提漏的时候。 那我就说，那我就是也算一个正常人。我以前那个我们是两个，因为信主嘛，我觉得 因为其实常常洗的常常打扮，因为圣经给我们这些职业是的，我为什么老是洗乐不起来？当然也有洗乐的时候，可能自己顺境的时候就觉得洗乐一些，可能有些逆境的时候这个心情就 hold 不住。我就说这个再回到这个腿上，就今天他们几个人嘛，就是很忙，我呢可能因为要是上下上还问我一些事情，哎，我就发那天就蛮急的，我就小青也没在家，我就光我自己请了假，哎，我就突然腿我发现就迈上去了，当时我可能都没意识我的腿能上去了，哎，我说回来我就跟小青一说，他就特别特别的高兴，他马上把打电话就通知到了所有人。对，然后呢，因为确实是因为他是负担蛮重的，因为他当时在几年前就做了这么一个异梦，他是说我的脊椎也已经修复了，我的腿也好了，当时我觉得我说这么多年，我说我病在这身上我是最有深刻体会的，医生说，医生没说，医生一般也不会说你的腿就没治了，医生就说你的腿就这么着吧，反正我每次我去看你，医生也不说，他说你这个做手术没有害了，只能做这个 physical therapy， 就是坐着理疗。我这个腿呢，主要是一个缺陷什么？我一蹬的这个膝盖呢，它就有很多那个积水。 嗯 您可能知道，因为做护士，它就积水出来，就 swelling 以后就麻，就后我就停止。人家消费的太多了，意思说那时候就降低一点，因为降低一点就不够量，所以我就很难掌握这个分寸。所以后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腿以前也是稍微的得多运动一点，可能会有。包括我最近这个上半年班可能也都有帮助，在家祷告，我不能说是我自己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可能都有大伙的祷告，小青的祷告肯定也会有，包括万芳他们老姜在一块祷告，我知道刚才你们不是说我悄悄的，我会知道你们可能在帮我祷告啊什么的，有一些包括咱们那个 team 可能好多都有祷告拖住这个事情，让我信心，我觉得这个疾病好了是我高兴，但是我觉得我的信心没有熄灭，一直 hold 得住，这是我最高兴的事。 阿门，阿门，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谢谢，今天 真的一言难尽，真的感谢大家这几年的 谢谢建栋的分享，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在主里头哈，有一点哈，就是一个家啊，那个要互相之间有一个，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家哈，要大家在一起走哈，你会发现一起走哈，那个就是说仇敌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拆开。但是呢，真的是要一起走，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教会是我们的大家，然后呢，小组就是我们的小家，谁都有软弱的时候，也有刚强的时候，然后呢，咱们一起走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呢，还有人是刚强的，然后呢，等到别人软弱的时候，我还有刚强的时候，真的，我真的请大家记住了这位。这就是神的法则，就是说，他说担子呢，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然后要彼此分担，哈，真的是我们需要，没有一个人刚强到那个，就是说他就一个人就行了，别人谁都不需要了，我还没有见到这样，除了耶稣，除了主耶稣一个，剩下圣经我看不到第二个人，主耶稣说你自己出去单独一个人的，他圣经都让我们活在群体里头，都要什么，就是说彼此互相的这样的相爱，借着这样来操练，真的是很美妙，我是觉得非常感谢，我是觉得小青和建栋他们一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是觉得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很大的那个就是说看到神的那个工作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感谢神。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看神的话语，我们还是得学点神的话语哈，我们慢慢来，然后把它吃透了一点点来哈。然后我们现在是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看那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今天我们再看三节好不好，我们一点一点的看哈，因为我是发现这个神的话真的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到十四节啊，好不好？